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徐一放，来自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多数学物理的人都常常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学物理到底能干什么？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大学四年能想清楚自己真心想要什么，毕业后想做什么，人生将走向哪里。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级的理想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适应黑暗的眼睛都适应光明。 我的理想是那个一个金子抱着个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日本从来没见过，裙子是本线却染红的，随便是一只巨爱红颜色。盒子里的东西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你这个骄傲，骄傲是你这个最有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做力量用力的手。那裙子上面香水就开始湿了，是你这个裤子都染红了。那个呼吸包着的那个盒子，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儿呢，一直大雪和气候和土地挡着。 北京时间下午的4:03，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来收听和收看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袁一，在我旁边今天来操作机器的这个主咖位置的也是我们的女神之一。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在我们的嘉宾区呢，有我们的老嘉宾，也有新嘉宾。首先要隆重介绍的是非常美丽动人，拥有一个13个月大大胖儿子的辣妈代表王毅。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你刚刚那么羞涩， 不是前面你要说就是非常美丽动人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到后面的时候觉得 不难得的就是又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然后还很美丽动人啊。 对 对， 像一梦这种 很年轻 没有生过孩子美丽动人就很正常，对不对？像你这样生完孩子还 价值更高， 那当然 没错。 一梦不要生气啊， 我不生气， 以后也会这样的。旁边这位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浩神。 我们的实习酷爸浩神哈。随着我们节目的开播时间越来越长呢，浩神的孩子真的就越来越大了，在肚子里那肚子越来越大，呼那么起来。现在几个月了？ 看见了是吧？8个月了。 8个月， 想象一下，8个月其实就已经很大了嘛。 对不 对？他现在还能看到脚尖吗？你媳妇儿？没测试过， 这个没有从他的视角感受过啊。 你今天可以回家问他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晚上睡觉会感觉翻身就已经有点吃力了，是吧？ 现在有那种那个枕头嘛，两个枕头的那种， 就是男朋友枕， 要给他捏一捏， 要给他捏一捏是吗？好， 捏什么？捏肚子吗？啊，捏腿， 捏腿， 你想干什么？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会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会在现场进行很多家，应该几乎是市面上就是大家通用的十几款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尿不湿品牌进行一个测评。所以对于一些新手妈妈，包括在使用尿不湿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我到底要选哪一款才可以满足我的所有需求呢？那特别适合来观看我们这一期节目，我们会现场进行一个多维度的尿不湿的多品牌的一个测评，所以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女神麻辣烫，我们先要关注到的是临近开学季的时候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开学时候的一些小贴士。这个小贴士其实我个人觉得说一定要对各位新进入学校的大学生有所帮助才行。所以我真的是肺腑之言，我说出来每一个小 tips 以后，现场的各位上过大学的朋友也来跟我加持一下，看看同不同意我说的这些贴士，好不好？ 好。 首先第一条，开学之后在校园里面遇到推销英语报、学习报、辅导资料什么的，一概不要买。 为什么？ 同意吗？同意吗？先自己好好想想同不同意。 我那个时候是会买，但现在想来觉得自己 买完以后 太傻了， 反正也不看是吗？ 就是首先我觉得在大学里面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环境，你能够保证把学校发给你的教材资料全部都看过，我觉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而且现在就是网络那么发达，根本不需要，我们可以在网上去 下 载，免费的哦。 对，你看，金牛，对，就是这样，很会过日子哦。 孩子很不容易。 对，接下来这条小 tips 呢是这样的：遇见不熟悉的人，如果给你推销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考研、考什么教师资格证、考什么普通话证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资格证书的这种，我觉得也不用着急，立刻就付费说我就要去考这个证。因为首先你要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适合。需要对不对？ 对， 比如说英语四六级，对于很多职业来说，好像没有硬性的要求。你如果爱英语的话，你去看美剧，你去说口语。 但是英语四六级好像是在大学必须得要完成， 四级 是四级必须得过了。 对对对，六级好像没有做硬性的要求。 对对对， 但是都会慢慢都会考的，所以不用着急。 是的，还有一项是安全方面的，遇到推销让你扫码的人，扫码加好友的，填个人信息，留电话号码的，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要随便的把什么样的信息都留给别人。 对，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同意。 因为你即使不留给别人，你再去任何地方消费啊，填一些资料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无意之间流露出自己很多信息了。 对，填什么，尤其是会员卡。 对， 而且每天都会收到各种的垃圾信息啊，或者骚扰电话。 都不知道这电话从哪儿流出去的。 对，是他们都会有交易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开学季之前提供给大家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小 tips。而接下来呢，我们982 Fresh Radio 我们的最美小分队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的校园当中， 是的， 我们来赶紧视频连线一下我们在前方的这个视频小分队，看看他们今天在哪儿给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最美新生呢？ 好的。 屏幕上面看到我们的最美小分队此时此刻在哪里，找到了什么样的采访对象，看一看今年加入到我们新生队伍当中的大学生是什么样子的。 Hello， 嗨，在吗？哇，张厂长，来，一梦把电源稍微拉小声一点。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现在呢所在的就是我们首都师范大学，我是今天寻找最美新生的特约观察员啊。我今天在这个学校转了一天，这个学校太棒了，就是我想象中那种大学校园的景象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一个校内的广场，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很齐全，这边就是宿舍楼，然后再往这边呢就是操场和篮球场，在我身后呢这边广场后面就是我们大学生的活动中心也在这边。我来到这儿啊，这个全都是这个绿荫丛丛，然后都是古老的大树，又高又壮然后又粗，这个地方盛产美女，盛产那些优秀的学子， 还盛产蚊子，你知道吗？你现在已经被咬的全都是包。不过啊，开玩笑。那我们刚才寻找过程中了解到，今天啊，正好是首都师范大学这个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的开学新生的季节啊，这个日期。今天我们就有幸啊，找到了一位这个已经有六年同学啊，两位有六年同学情的一位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叫什么？怎么称呼？ 我姓狗，我叫狗玉，然后是首都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的一名新生。 我叫汪子林，跟他一样新生。 一看这两个姑娘都是非常有默契哈、啊、你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都喜欢被蚊子咬。 那就说明血型一样，对吧？那你们听说你们是不是已经待过几年的同学了？ 对，六年了。 六年了，在哪里？ 在厦门读的中专、 啊、 对，厦门艺术学校 啊。那都经过了四年的这个同学情、同窗情之后，又 六年 啊，六年，反正又是接下来又是四年，对吧？ 对。 有没有什么想对对方说的话？ 又一场婚，不要坑我。 你呢？你要 开黑叫上我。 哎，那你们在就是为什么想要一起报考这个学校呢？有没有特殊的故事给我们讲 一讲？偶然的，就是发现都考上了。 啊，还有呢？ 然后就想当老师吧，师范嘛。 好，那你们大学四年在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憧憬？ 发财。 发财。一定会的。你呢？ 就交朋友嘛，然后就多交点朋友。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那我们今天也是带来了啊大礼包，来看一下。这里边啊，就是我们国航送给你们的礼物，这是刚才我吹的啊。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笔记本，哎，我们家真的礼品很多哎。还有这个飞机夹啊，谢谢谢谢，期待你们在这儿等了半天，跟我们一起陪着蚊子咬啊。好，非常感谢啊。好了，那但凡参加了这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这个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都有机会领取我们的这个参与奖。我们每位学校都会选择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今天我们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情况呢，暂且就是这里，一会儿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玩好看的事情，就是这里。 好，谢谢我们的最美小分队从前方为我们带来今天首都师范大学哈。两位姑娘活泼可爱，很年轻， 是的。 然后呢梦想很简单，就是想发财。希望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的洗礼之后呢，这个梦想 成真 或者你换一个梦想也行。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982的这个全天的节目当中，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随机的连线到我们的最美小分队，来介绍给大家最美新生的一些最新情况。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惠保障，推荐大家呢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并且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会机票的优惠码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哦。 这是我们女生麻辣烫今天带给各位的这个第一个跟开学相关的一些小资讯。 是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和我们今天母婴话题相关的，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会一会儿测评尿不湿，会非常精彩，所以你们一定要赶紧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看我们的这个测评。那说到跟母婴相关的呢，最近有一个很火的一个测试，据说是一口唾液就可以测出孩子的天赋和潜能，而且还可以准确的预测癌症肿瘤，准确率接近 100%。对， 这种字眼对于我们这种当妈妈的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是不是王毅？你很务实，所以你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 但是对于我这种比较冲动的人来说是会有的。 哎，你说的是那个基因检测吗？ 对对对对，就是基因检测。 我们那个有小区那个妈妈群里面就有妈妈真的去做过这个基因检测，它非常的神奇，说是可以，就是排除，就是最后会给你出一个表格，然后告诉你你的孩子有没有这个艺术方面的天赋，有没有就是学习方面的能力，然后呢根据你可以根据这个表格然后来选择以后 定向培养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就停留在一个医学研究阶段嘛，真的可以就是引导孩子吗？我觉得 反而会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 对， 到底准不准，我们来听英文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很多的专家都表示了，基因测序 呢，实际的功效不易夸大啊，更要防止概念炒作带来的负面影响。看似无所不能的基因测验项目呢，由于是缺乏行业标准和科学的认定，这些市场上所谓的768元呀到69800元不等的儿童天赋基因测试，更多的呢只是一个噱头。不少的商家呢是打着高科技的噱头来消费陷阱，所以消费者呢应该是理性看待。 你那个朋友的那个，他花多少钱去检测？ 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就觉得 69800， 我就跟 我不可能， 我不想和这样的人聊天，你知道？我确实相信，可能有的家长就是，比如说价格不是特别贵哈，几百块钱就图个乐， 就是个玩一下， 就跟抓周一样嘛， 对， 好吧，这个暂且告诉新手的父母，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哈。接下来是关于吃的。这条资讯呢，我觉得也是必须要提醒新手父母的。英国的研究人员最新调查发现说，欧洲市场上一半的大米类婴儿食品存在无机砷超标的问题。具体怎么回事呢？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全球粮食安全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期刊上报告说，砷也就是一个化学元素，是在地壳中广泛分布的一种元素，也可以随着工业废弃物呢排放到空气当中、水和土壤当中，所以农作物都会从土壤中吸收一些砷。研究发现呢，大米含有的无机砷呢是其他食品的10倍，长期接触无机砷呢就会导致心脏病、糖尿病、神经系统损伤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对，因为就是我们当妈妈的都知道，很多孩子的第一口辅食都会是大米制品， 对， 因为它不容易过敏嘛， 它包括后面的有一些那个零食， 对， 像 都会是米饼啊， 对， 什么一些 基本上都是围着 米 展开的。 而且现在很多妈妈都不太愿意选择国产的这样的一些辅食，一定要买进口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欧洲的也好，或者日韩的呀等等，每个国家其实，在各种微量元素的标准上面都是 不 太 一样 的， 它会根据每个国家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情况， 对， 你的缺什么不缺什么，然后来调整这个配比。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买进口的食品，但是像这个无机砷超标这个事情是普遍存在在欧洲的一些进口的辅食当中的，所以提醒各位爸爸妈妈们，在买这些进口的辅食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那个配料表，就是那能量表里面有没有一些微量元素的超标，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国情的实际情况，主要还是跟咱们平时吃的东西呀，孩子本身的体质啊是相关的， 对， 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生麻辣烫，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麻辣正传，我们一会儿来测评尿不湿了，好激动。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女神百分百进入到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的辣妈正传。今天我们要现场评测10几款目前市面上很流行的日韩系的、欧系的尿不湿的品牌。 是的， 从各种维度，比如说亲肤度、尺寸、吸水的能力，包括对透气的水平，还有它会不会断层、会不会搓坨，这些妈妈们最关心的各种方面来测评我们的尿不湿。 没错， 到底今天 看、有的妈妈真的是会看好不好看。 我真的是一个外形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参与到我们测评的都有哪些品牌的尿不湿。 好的，那首先呢是这一款，优妮佳。 皇家系列这款，其实我们今天实物没有带到现场来，但这个是算尤妮佳系列的，所以我们 这是皇家系列，应该是它的最高端那个系列， 对 不对？ 最高端。 但尤妮佳它其他的系列在市面上是非常火的， 很火。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品牌， 花王拉拉裤， 这个更火了。 花王，哎，那个不是你只知道这个品牌吗？ 对，花王我只知道，因为我们每次我跟我太太去商场去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看这个牌子。 对，因为现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销售量很高， 超市里面现在卖的最贵的就是花王。对，它卖的是最贵的， 最贵的 应该是铺货量最大。 对，然后普遍被父母们认为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 比较好的。 对，但只是大家认为哈，到底好不好，咱们一会儿来测评。 下一个是丽贝乐， 对，这个丽贝乐是欧系的一款，今天带来的是活力裤，就是拉拉裤。 然后下一个呢是，这个是乐比赞。 好， 乐比赞就是一个韩 国的 品牌， 对，今天测评的也是它其中一个柔软的系列的拉拉裤。 然后下一个呢是大王天使环保式的纸尿裤，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系列和牌子， 很柔软，对，大王天使，这应该算是日系的尿不湿， 算是尿不湿当中的爱马仕， 对，都是这么说的，好，下一个是好奇，对，好奇金装，这也是超市里面卖的比较多的， 对， 有很多系列，什么铂金装， 而且这个好奇的这个据说好像是进口版本，它还分男宝宝用和女宝宝用，它不一样，就前面可能会吸水性更好一些，还是下面吸水性更好一些， 因为男宝宝和女宝宝按照的 构造不一样， 对，构造不一样， 好的，下一个是大王维艺， 对，大王维艺， 下一个是凯尔德勒， 对，这是一个国产的品牌。好，以上基本上就是参与到我们今天测评的各项牌子，然后呢我们一会儿会从五个维度来进行评比，而且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今天使用的所有的尿不湿的尺寸都是 L 码的， 对， 不管是拉拉裤也好纸尿裤也好都是 L 码，那这样 但你要跟人家说这拉拉裤和纸尿裤是不是他那不太了解， 这 L 码是175是吗， 就是通常我们的外包装上面都会写推荐的体重， 对， L 基本上就是在每个海鲜不一样，哎，就是 每个品牌不一样，我觉得每个品牌它的大小不太一样，所以孩子可能使用的这个 范围， 还有妈妈喜欢孩子穿紧一点还是宽松一点情况也不太一样， 那你得问孩子嘛， 孩子腿儿粗细不一样选择也不一样，所以得试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就要先今天把物理的一些数据告诉大家，接下来我们这个直播台交给一梦， 好的， 我王毅和浩神我们仨就要到表演区那边去了， 好的，没问题， 精彩马上呈现咯， 好的，好的，现在袁一姐呢和两位嘉宾呢已经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这样可以看到我们三个吗，一梦可以看到吗， 我现在看一下啊，OK， 对，从屏幕上可以看到吗？ Okay， 没有问题， 没问题是吧？ 没有问题。 他们俩拿着小蜜蜂，然后我拿着这个话筒。现在我们面前是这些尿不湿。我们先从第一个测量的这个方式 ，Round One 应该是尿不湿的尺寸，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把国产品牌和这个日韩品牌还有欧美品牌把它分一下类 了。好，可以。这样，咱们那个场外有我们的小助手，然后会告诉我们说先怎么来测，从哪个品牌开始。你看那边有个排序，咱们先。尺寸这边呢，我们一共分三个尺寸，一个是它的一个最大的宽度，它自然平铺的时候的，这个是乐比赞，对，自然平铺时候的这样。 袁英姐，您的话筒可以给嘉宾一下，因为声音有点小。 那我都拿着吧，我给你这样， 好的， 我来举吧，没关系， 是我跟你要说 啊，是我的声音太小了吗？ 不，是嘉宾的，嘉宾的，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吗？ 不行，不可以，对，没错。 那好，那我们就轮流用这一个话筒了。好，最大宽度指的就是这个尿不湿平铺在那儿的时候的这么一个自然的一个宽度。 对。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 没事， 一个伸展度， 最长伸展度是指把它上下拉扯到最长的一个程度，我们会测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程度，以及还有一个尺度是会测量的是后腰的一个拉伸度。后腰因为有一些像乐比赞这种它会有松紧带，对，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每一款尿不湿它的最大承受可以拉伸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接下来分头开始行动吧，好不好， 好的， 好，来我们分头每人测一点，我们现在第一款要测的是尤妮佳， 哪个是尤妮佳，快告诉我， 尤妮佳是这一款是尤妮佳的拉拉裤，就是太熟了，花纹不一样，而且上面也会有品牌写着尤妮佳，对，我们先来测它的自然宽度，这个一会儿我们还要测亲肤的程度，这个会让你在 亲肤是敷在脸上的那种吗， 对，让你当面膜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自然宽度是17公分，我们记录一下 17公分， 然后上下的最大的一个 伸展度，正常情况下自然情况下 21.5，对，21厘米，好，然后还等会儿还要撑开，你们俩撑一下，我来量。 撑开的话是按最大来算吗？ 对，按最大可以撑到多大？ 哇，这孩子都到这么大了，应该换XL的了。 啤酒肚，这32公分也可以当。 好， 我测一个最小，16.5到32，对， 16.5到。 接下来第二款要测什么？大王天使， 大王天使 在这儿，对，我们先来测一下自然宽度，是平铺的自然宽度，对， 现在先测一下大王天使的自然宽度， 不，这不用打开， 不，对，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塑料里面。嗯，不用，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 这两侧啊， 这个是13.5， 13.5， 对，然后上下的长度。 22.5， 这是上下的长度。 对，最大这个就要环抱把它拉开了。 嗯， 其实大王天使腰后面也是有这个松紧带的。 但是它是有好几个级别，它分一二三。 对，就把它粘到最大，粘到最大。对。你看，就像这种环抱式的尿不湿，它其实腰间是会有一个，会有一个，这样是26.5， 26.5， 最大是26.5。 这个要没有当过妈妈的，没有这么熟练。 不是，这就是当了妈妈才 会这样熟练。这个还不是最熟练的，最熟练的是怎么包尿不湿。 就当你解下了，接下来第三个品牌是什么？花王的纸尿裤，对，就是这个，对， 花王的纸尿裤， 因为这只有一片，所以咱们只能。 这好沉，这里边包了一个。 就这样吧，正好。哇，这个 13.5， 13.5， 22.5， 22.5。 这个也是环抱式的 一个纸尿裤。哇，好 熟练啊。花王是我月子里面用的最多的，给孩子，我觉得花王就是基本上没毛病。为什么？ 因为月子会所提供的就是这个。 25.5，接下来什么品牌？花王的 拉 拉 裤， 花王的拉拉裤，花王的拉有啊。 拉拉裤的话， 在这里。 纸尿裤它是很方便的，但是孩子稍微大一些，比方说有些调皮的孩子穿纸尿裤， 我们家孩子现在不穿纸尿裤， 那像拉拉裤就像一条短裤一样，套上就可以， 而且解下来的时候可以两边撕开。 啊，我知道。 来，这很沉，像一个水雷一样。 那它就跟一个小的内裤一样嘛，套上就可以，不用再穿。 17， 外出也很方便。要像一般的 21.5。找一个桌子还得27， 这个好像尺寸会稍微大一点， 就是弹性会更大。对，接下来好奇心装这个， 先这样吧。 对，你现在看纸尿裤是不是就跟看包一样？ 12， 你能看出品牌？ 对，好奇应该是市面上属于那种比较窄型的尿不湿，就很多妈妈开玩笑说有点像妈妈们大姨妈来的时候用的夜用的卫生巾一样，就它外出的时候用在，就是戴在 比较紧身的那种是吗？ 对，比较窄身的。22，所以外出放在箱子里面会比较省地儿。 旅行款， 拽开。24.5，接下来的品牌是乐比赞，17。陈浩看到我们就是瞬间就可以看出品牌是哪一块， 像包一样，我觉得真的。 19.5， 你们当妈妈的这个品质都是骨血里流淌。 34.5，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 那就有点太累了， 换大一点的。 对，可以先这个。 可以看出来，两位都是非常 成熟 的妈妈。 13.5，21.5，一看就是我们都是亲手自己带孩子。 对， 但是王毅其实是有一个死穴的，你自己说。 什么死穴？ 你的死穴就是不愿意干什么？你自己说。 我不愿意吸他的粑粑。 每次他们家孩子拉粑粑的时候，他都不是自己亲手抽。 不是粑粑，不是直接可以拉。 26.5，但是会臭啊，你要把它打开啊。接下来 屁股容易淹了是吧 ？Slim and Dry， 大王唯一的 Slim and Dry 是这个。 不是还有老公吗？ 所以他每次一拉屎就会喊老公和阿姨。 阿姨，真的很臭。 14.5， 他不是说小孩的屎是腥味的吗？ 哦不不不， 22，他加了辅食以后跟咱们吃的是一样的。就是月子里只喝奶的时候是酸的。 啊！ 所以浩神现在有信心处理粑粑吗？ 我说实话，我是比较忌讳 讳，你居然用忌讳这个词儿，也是很见外了。 我觉得，我觉得好神的宝宝要是出来 27，我就不能忍。我要是你媳妇儿，以后必须让你洗粑粑，夜用。 哎，这个夜用的就跟跟卫生间是有。 一会儿说好吗？ 一大堆的。 15。23。 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这个选购的思路。 好。 哎。 这里边一坨一坨的包的都是现成的，是吧？ 对，现成的。 所以今天演播室的味道都是。 你要不要闻一下？很香哎，很香哎。没有了，我们这里面用的是测试液，是香喷喷的。27。 宝宝要是也能拉出来这么。 丽贝乐是这个。 这个 这是什么牌子？ 丽贝乐是欧系的， 这感觉像在 手感像草纸，对。 外国人果然都是这皮肤比较粗 糙啊。21。 可是这么小的孩子，这个好像很深。 22.5，通常市面上日韩系没有什么弹性，几乎。对 L 码，日韩系的柔软度会要比欧系的好一些。28。好，这样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中间的广告吧。 眼睛的声音。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那么你说话呀。 Hello， 大家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我们还在测评我们的尿不湿，目前已经进入到了 这正常情况下15。 十五， 当数的。 这是一个欧系的尿不湿是吗？ 这是二， 这是欧系的，对，21.5，21.5。 这个牌子的腐蚀机是非常，这个牌子的腐蚀机是非常火的，叫 B 吧。 就跟它的牌子是一样的。 对对对，很多吗？ 30。 他又做尿不湿又做腐蚀机。 对 对， 什么？凯尔德勒丝薄 是哪个？ 这个是丝薄。 它的尺寸是不是一个牌子的话，不同系列尺寸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应该是。 哦，这个这边 14.5，22.5。 袁一，你这个妈妈的这个。这个素质都是骨血里流淌的呀。 啊，那不是，这也是被逼的。每一个妈妈也都是后期被培养出来的。 当妈叫什么？为母则强。 28。一梦，你帮我们看着时间哦，千万不要耽误到节目的时间。 好的。 及时可以，对，然后是丝柔，及时提醒我们时间进入到什么样的状态了。 可以。 哎，这个为什么看起来有点小呢？ 13。它会窄，就是每一个尿不湿设计可能会不太一样。 是。 23.5， 竖着是不是好像都差不了？ 会有一些有深一点，有浅一点的。 我刚才看到，我记得有21的， 对。 然后呢，现在有23的。 如果深呢，就是说前胸后背会包裹的更全面一些，但如果过深的话，也会影响到。 不容易从后背露出来。 对，不容易后侧露或者是28。这是尺寸方面，我们来展示一下，让一梦那边的特写镜头给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这几款尿不湿尺寸上面的这个差距。 好的，知道。刚才袁一姐呢已经在表演区呢和两位嘉宾呢将几个纸尿裤的这个维度啊，还有它这个延伸长度，还有这个后腰的这个拉伸度做了一个数据。我想大家现在也能看到。 来说说前三名吧，就尺寸相对比较宽松一些的。 尺寸比较宽松一点的这个优尼佳，还有这个花王拉拉裤，还有这个乐比赞。最大的应该是丽贝乐，这几款 丽贝乐反而最大的是吗？但是我们自己评测过程当中感觉是丽贝乐它的收缩的范围不太大， 对， 它就会比较可丁可卯，所以它比较适合整个骨架骨盆架构比较大的孩子，因为它尺寸大嘛，对对对对。但像乐比赞和尤尼加的拉拉裤，还有花王，都是属于那种 小的孩子都能 hold 得住。 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要测评的是柔软度，因为柔软度这一点，刚才我们也在讨论说，为什么欧系和日韩系会有一些差别，可能人的体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通常会认为说，因为是婴幼儿，皮肤太娇嫩，就跟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必须得要轻柔才行啊。一会儿这样， 浩神儿，和我们再从场外请来，随机请来一位路过我们这边的嘉宾，然后蒙上眼睛，摸我们的纸尿裤，你们可以挑出， 等会儿摸， 对，你们要挑出你们觉得最舒服的几款，就是你会愿意让你们家宝宝用的那几款。我们有请一下我们场外嘉宾到我们的场内一起来，然后浩神儿，我给你发一个眼罩。 我闭上眼睛不就可以了？我不会偷看。 就算给他看了，他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我不知道是哪个牌子，看出来我都觉得不 缺。现在袁一姐呢正在把这个嘉宾的眼睛要蒙住，然后呢要嘉宾用手触摸这个纸尿裤，看看它的柔软度。 哎，你不会，你确定你没给我蒙一个纸尿裤吗？ 是一个眼罩。 好柔软的眼罩，这是什么牌子？花王的吗？ 对， 伸缩性比较强。 伸缩性眼罩好吗？ 比较强。 好，现在 是比较强。 你们浩哲你先摸这一块，孔欣姐先摸这块。 你们现在摸的这个是它的外观， 对，里面也可以摸一下。 也可以摸里面，我帮你拿着，你可以摸一下它的里面。 其实里边没有东西吗？ 真的很担心咱们坑他呀。摸完了吗？ 计较这个。 好，换一块。 好，你这样。 好 ，OK。 我刚才摸到了一个软的手臂。 是。你可以摸里面， 就 第二个。 你们。对，这个特别硬。 我摸的这两个，这个稍微硬。 哪个稍微硬一点？ 稍微硬一点。 第一个你觉得还？ 这个跟第二个也差不太多。 啊哈，你的手真的很粗糙。 角度跟你们角度真的 不一样哎。怎么可能差不多？解摸完了是吗？ 是吧？这个是硬气的，我觉得这个最硬。 接下来这里面都是有水的，所以不要摸里面，摸外面就好了。但是水都是干净的，是我们的评测水。对，摸过了，这都摸过了。好，这个，好，这个，这也是只摸外头。 哇，这个好湿啊！ 对，它已经往外渗了，我们做了很极限的测试。女生真的都不用教怎么摸，她就知道会去，知道摸哪里。这个实习裤吧， 我觉得差不多。 对，啊，这个里面有尿哦，没有，开玩笑，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测试的液体，都是干净。 一样长的吗？ 对，都是一样长，试的时间。 太湿了，手都已经湿了。 是吧？都往外渗了，对不对？ 这个比刚才的湿一些。 哦。 柔软度呢？ 柔软度感觉上差不多。我们给它摸一下这个。 这是最软的是吗？好，我们先把女生觉得摸出来最软的这一款先放在外头。对，这款你也摸一下，这是刚刚你说最软的。 袁英姐，那话筒递给姐一下，要不然听不见。 就手感 这个 好， 对 对 对， 好。 这是你目前摸上来两款最软的吗？这个摸过了，你再摸一下这一款。 这个也比较软。 好，你们可以把眼罩摘下来了，谢谢你们。 果然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 对，一款是市面上大家都认为最柔软，包括也是我和王毅认为最软 的。大王天使。对， 大王天使。 是，对。但这款我唯一觉得诟病的是稍微有点厚，以及它没有图案。我 这就是有就爱颜值的妈妈可能会觉得这个太那个，但是你知道现在像我就比较喜欢很清汤寡水的设计的这种，我就觉得 你可以自己涂鸦吗？ 我就觉得很美，就性冷淡风了。 好，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一个国产品牌叫凯尔德勒的，柔软度也是被两位自己对盲测下来觉得很棒的，谢谢两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 这是我们的柔软度评测出来比较突出的两款，一个是大王天使，一个是凯尔德勒。接下来我们要从第三个维度来评测我们的尿不湿了，就是从吸水的这个水平。我们在前期拍摄了一个视频，我们先说一下我们测评的时候怎么来测评的。我们是同时用120毫升的玻璃水，因为是蓝色的可以看得清楚，同时倒到了这十几款的尿不湿当中，然后同时来计时看每一块尿不湿吸水需要用多长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好的，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已经灌入了这个一种液体，看看它的吸收性，两片这个纸尿裤的吸收性到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好，它的这个品牌这个花王呢是5秒的时间，刚才已经有一组数据显示了啊。好的，视频播送完了，袁一姐。 好，这样我们英文来说一下，从视频上面最后看出来吸水的速度最快的是哪一款尿不湿？ 最快的一款是吗？ 嗯哼， 最快的一款应该是刚才的那个， 我们的表格上面显示的，我来看一下这个表格的数据。 表格的时间应该是，时间最快的应该是 花王，花王是五秒钟， 没错， 五秒钟就吸收完了120毫升的水， 是的， 所以它的瞬间吸水能力是最强的， 没错， 但是。它瞬间就吸收完了，但是吸水性 瞬间就是看家长如果能很快时间内换掉了，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是有的家长是想，哎，我这孩子要拉得很满，这个尿不湿要吸得很满，然后再给它换掉。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要看它的渗透力、反渗能力有多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也会来测评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先进行了这样一个测试，因为一个孩子平均每天的尿量大概是500毫升左右，所以通常不会有家长说这一块尿不湿，我在那儿放一天都不给他换，天天那 基本上一个小时换一次吧，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小宝宝一小时一次，对，随着他年纪逐渐长大， 尿几次， 可能也就是一到两次吧，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 母乳和喝奶粉也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要测试的是把这个液体倒进去，120毫升倒进去以后，每一块尿不湿的厚度变成了多少？因为你一旦里面吸了水以后，它的厚度变厚，太厚的话，孩子两腿中间夹着也会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每一款尿不湿的也是有差距的。我们来看一下视频的测试。 好的，好，现在这个视频上呢，正在拿尺子量这个纸尿裤的厚度，每一片都在量， 但它反渗性能力不行，因为过去全是 可是谁也不会那么长时间， 对，它也不会，对， 就是你看你摸会不会， 它就会出来， 对对对。 好的，现在数据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我们的测试，120毫升的液体倒入到尿不湿之后，哪一款尿不湿的薄度是最舒适的？应该是花王， 还是花王？ 对，花王是2公分，在瞬间吸水和厚度这个程度上来说，花王应该是表现最好的。 没错，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进行了一个特别特别极限的测试，就是倒完了120毫升的液体之后，我们还往里面分别倒入了180毫升的液体，也就是说，这每一块尿不湿里面都吸收了300毫升的液体。很极限， 孩子可能要一天， 你要一天，对，我们倒完300毫升以后，还不停的往每一块上面50、50、50的往上倒，这个是又是后话了。我们先来看一看300毫升这个级别的时候，每一个的尿不湿的抗回渗能力怎么样？ 好的。现在是看这个300毫升的抗回渗力，那么抗回渗力呢，是可以高速的吸收之余呢，还要避免一些回渗，才能把宝宝的尿液及时的紧紧的锁住，不让宝宝的敏感肌肤一直湿湿的。那么现在视频当中呢，袁一姐呢正在往这个纸尿裤里面倒一种液体，我们看一下。哇，要倒这么多。好的，这个数据呢也是出来了。 数据出来了哈， 对，没错， 这个300毫升之后呢，我们会看到说每一款尿不湿都出现了不同情况的，就是有一些开始往外渗了，但是你会对开始会反渗，然后你就会用手去摸每一个尿不湿的里头，它的干湿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倒进了300毫升的液体之后，表面最干爽的，像尤尼佳呀，包括像大王天使啊， 这个非常， 是不是？ 大王的安睡 夜用型的， 对， 包括卡尔德勒其实表现也还不错，以及乐比赞， 我刚才摸到了乐比赞那一块，哎，在这儿，乐比赞在这儿呢。乐比赞的表面也还是很干爽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尿不湿里面的液体都已经不止300毫升了，因为我们在300毫升以后还50、50、50的往里倒，看看最后谁先扛不住，先把那液体往外溢。最后呢，最先扛不住的是，利贝乐和花王。 花王， 对， 花王，刚才我摸了一下，感觉确实是潮乎乎的。 现在花王外面已经完全湿了。 对， 可以镜头可以看一下，外面都已经有 已经完全湿了。对，嗯，也就是说花王它瞬间的吸收程度能力很强，但是它扛不住太长时间，所以必须要勤换， 及时换。 对，当然其实勤换这个事情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第一要义，在使用尿不湿的时候，因为要不然会容易引起什么红屁股呀、尿布疹啊等等很多的问题，所以透气性这个事情也在我们的 Round 4的测试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 好的， 我们现在下测尤尼家的透气性。我们打开一杯刚刚接完的滚烫的水，它会有水蒸气，把尿不湿呢套在这个杯口上，另外一端呢用一个玻璃杯扣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水蒸气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杯子完全的充盈住。接下来是大王天使，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测试一下，打开这个杯盖。接下来是花王，这款是花王的纸尿裤，就是环绕式的纸尿裤。那评测是好奇精装的透气程度。这是拉拉裤。现在我们评测的这款是大王唯一的纸尿裤，环绕式的。接下来是利贝乐这一款纸尿裤。 好的，现在视频呢已经播送完了。这个透气性大比拼呢，根据这个数据来显示呢，这个好奇应该是透气最好的。 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数据哈，因为我这边手上有表格。尤尼家，因为我们测试时候是这样的，大家都很好奇怎么测试的嘛。我拿了一杯100度的刚刚打就是烧开的这个开水放在保温杯里面，然后把它那个口呢扣在尿不湿的这个里面那一层扣上。另外一端呢用一个玻璃杯，因为玻璃杯比较容易观察嘛，扣在它这个上头。但热气看什么时候能够充盈到整个杯子来计时。 把玻璃杯装满。 对。对，我们来看一看，是，这就是透气性最强的嘛。尤尼家的时间是用了38秒，大王天使呢用的是30秒，就是说这些尿不湿用的是同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基本上呢，大王天使透气性是很不错的，30秒，大王唯一普通款也不错，28秒 ，Biba 的时间也不错，30秒，卡尔德勒丝柔时间也不错，30秒，它的丝薄是32秒，其他像花王。两个品牌纸尿裤和拉拉裤都是35秒，就基本上都不错，唯一一个特别奇怪就是利贝乐用了1分半的时间。 哎呀， 我想知道利贝乐是长什么样子的、 就是、利贝乐就是那个你们说很粗糙的那一款。 外面是 我觉得它外面可能有一层涂层，它可能防渗漏的效果会特别好，但它透气性确实受到了影响、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 孩子就很容易 捂着屁屁，所以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晚上来使用，白天因为它比较轻薄一些。 白天的话大人都 勤换， 勤换比方说半个小时换一次可能稍微好一点。 嗯，其他品牌透气性基本上都是在30秒左右，30到40秒可接受范围当中。 嗯 嗯，这是我们的透气性的比拼。最后还有一轮的比拼，就是关于在存了这么多液体之后它的起坨和断层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我们现在要现场来看了，因为这个液体都在这个里面。嗯，我手上这块是好奇、嗯、 好奇就明显能感觉到 其实是有断层的。 断层的意思就是摸着感觉那个棉花是一节一节 一节一节，对，也是因为太极限了，里面的水实在是含太多了。 好奇， 手上是 Mooney 的。 Mooney 没有，哎， Mooney 还是很 平整的。 对对对， 这是乐比赞，乐比赞几乎也没有，这是凯尔德勒，放心，这水都很干净，是玻璃水。 凯尔德勒也没有， 对，表现很棒。接下来这款是花王的拉拉裤，是有断层的， 对，有，很明显， 很明显。这是唯一的， 嗯， 这是唯一的夜用也有断层，你不要把这帮，你说你衣服湿了，然后唯一， 大王唯一， 还好啊，没有，一点点吧，还好。花王呢、哦、花王刚捏过了是不是？ 这个是大王的那个 Sleeman Dry， 这个也还 好，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然后 B 吧，我们看看 B 吧， B 吧也断层了，你捏一下。 哦， B 吧 还挺明显的。 B 吧也是断层了。 类贝乐这个断层很明显，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实验都是很极限的情况， 很极限，对， 应该还到不了这种情况，大家都应该会换。 大王天使没有断层，你们摸一下。 大王天使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的最爱，最，就如果真的不差钱，我愿意给他用到3岁。 好，钱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交给我身边这位四月生人，因为他是很会过日子的。所以我们现在 Round 5整个五轮的维度的测试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三位要回到我们的直播台，然后来请我们这个省钱专家给我们来讲讲这么多的尿不湿当中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一款。 好的，有请袁一还有两位嘉宾回到我们的座位。 好，我们回来了。这个测评看似五个维度其实已经非常全面了，但是呢确实没有把外观和这个 性价比， 对，花费这个事情放在里面。 对，嗯，就是我当时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选择这个纸尿裤的时候他可能出发点不太一样。 嗯， 像我当时我就觉得孩子很小嘛，他很小的时候皮肤是很薄，就很脆弱，很娇嫩。 嗯， 那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给他用最好的，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给他用的是大王天使。 所以从柔软度我们刚刚测试下来，像大王天使还有凯尔德勒以及乐比赞 各方面都是， 对， 方方面面 都 是 柔软 的， 对 对 对，包括透气性，我们刚刚讲的尤尼加和这个包括像大王天使 B 吧呀、唯一呀都不错。嗯，透气性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对对， 除了利贝乐以外哈， 对对， 利贝乐是个奇葩。然后在 利贝乐 就 可以不要买了， 就不要买了。对，吸收功能方面，像尤尼加和大王其实都不错，但接下来就要说价格了。嗯， 对，还有就是比方说像我是一个我觉得孩子就是红屁股这事儿是我绝对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嗯， 那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又属于那种喝水喝的特别多。 嗯， 他平均5分钟就会尿一泡。我之前试过，就是没有给他用尿不湿的时候给他把过尿，5分钟尿一泡。那我换尿不湿就会换的非常频繁。如果我要像用大王天使，如果在海淘的情况下，每一片算下来最便宜的时候也得要5块钱一片。 嗯， 那5块钱一片，我要是， 好神，下巴已经， 对，5块钱一片，你要算一下， 7毛到1块左右。 啊， 对，5块钱一片就是非常贵，而且它越大它那每一包的片数还越少，所以它的单片的就价格就会更贵。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嗯，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我觉得太贵了，而且就是你没有完全发挥它的最大价值。然后我就找到了市面上叫做也是大王系列，我对大王真是有一种执着，你知道吗？对对对。然后有个叫做 Sleeman Dry， 它呢就是夏天用，它很薄，就是孩子在走路的时候会没有，就会相对来说感觉两腿之间会更轻薄一些。 嗯， 然后它还便宜，它单价的话是7毛钱。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夏天频繁的话能满足我的需要。 就大王唯一的 Sleeman Dry， 所以我们刚刚测评的时候其实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然后我个人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家孩子腰很细， 嗯， 就是适合用像乐比赞呐、Mooney 的拉拉裤 裤啊，这种弹性伸缩尺度特别大的这种，会更贴合他的腰型。要不然你穿什么吸水能力再强，透气性再好，尿不湿漏了那也不行。 就从 但你没有发现，就说来说去那么多，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网上就是买一些，或者是在闲鱼二手闲置买一些别的妈妈的剩下的几片，可以拿来试一下， 对， 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的那一款。 嗯，谢谢我们的嘉宾，也谢谢收音机前包括在网络里头来观看和收听我们今天尿不湿大评测的这些受众们哈。那如果你今天有所收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开心。那之后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学过的话，可以反复来观看我们的回看，关注活力982就可以了。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拜拜， 拜拜， 拜拜。 想问问天。